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1951年的春天，著名相声艺人小蘑菇赴朝慰问的过程中不幸殉国了。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件深深打动了许许多多新中国文艺工作者，这其中就包括马三立。当时马三立直接找到天津市文艺工会，表示愿意继小蘑菇之后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一起说说马三立赴朝慰问的故事。1952年8月，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文工队成立，马三立担任了副队长。他们正式赴朝已经是秋末冬初了。到了朝鲜之后，文工队分成两个小队下去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马三立和队员们的演出热情呢，也空前高涨。每到演出时，周围坐满了黑压压的战士，他们的笑声和掌声就像海潮一样踊跃。马三立的相声节目是所有节目中最受欢迎的，常常是一口气说了四五段相声，虽然说的口干舌燥，但马三立心里却是十分欣慰。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情绪与健康》，然后再接着和您聊马三立在赴朝慰问中发生的故事。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岁数这么大，比如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 啊，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哎，对对对， 对 吧？ 对， 谁说这句话？ 这人都这么说嘛？ 我精神怎么样？ 你精神不错。 啊，你看看， 好，好，像个猴儿。 哎，我可忌讳这个 啊，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拿人 看精神怎么样？ 啊，精神， 哎，看 精神行啊。 身体怎么样？ 哎，不错。 身体 啊， 比你怎么样？ 比我？ 哎，说吧， 比我还差点。 比哪点差？ 啊，听着，我听着， 我听着， 我比你哪点差？ 哪点长？看看， 行不行吧，大伙儿？ 对啊， 吧， 对，再让大伙儿 看看，看看吧， 你说是 好吧？ 哎，你比身块 你看看看吧，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胖 啊， 你肉多 啊，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啊， 肥，脂肪多， 哎， 肥好哈， 啊，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对不对？肥的，卖肉来了，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话？ 有这么句话 啊？您说， 有这么句话 啊？ 有钱难买 什么？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对。明白吗？ 明白。 哦，这还用说吗？ 哦，什么？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怎么着？ 现在的瘦人太少了。 少就是少。 哎， 怎么办吧？ 少。 你办怎么样吧？ 啊，少吧。 少少点，就是少点。 太少了。 少少点违规。 啊，少点违 规。哎，少点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嗨、 哎， 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哎，里边叫瘦 啊。啊， 瘦要有精神， 是 瘦人一胆蔫儿， 哎，这我是 眼皮抬不起来了， 哎， 脑袋耷拉，走道儿， 那我 没劲儿。哦，对呀、啊，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什么？ 瘦人有什么好处 啊？ 你说说。 好处？ 你不懂。 您说， 瘦人呢，这内脏好。 哦， 瘦人呢，脂肪少。 嗯，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对，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哦，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嗯，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嗯， 好、哦，你就懂这个。 嗯，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啊， 瘦人不爱得病。 对，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 哦，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 哎， 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就行。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当然，不胖人也 瘦人好。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啊， 你这句话可不对。 哦， 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啊， 胖人也好。 哦，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老是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子。胖老头有的是， 哎， 咱们就看见， 嗯， 一个老大爷多少岁了？84了，挺大肚子，那胖，脸肉都嘟噜着，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这种顾虑，好，胖人都办事不随，胖人都尿毒症，不是那样，不要胖子，还像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哎， 胖人更结实，没病， 啊。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嗨，这用你嘱咐吗？ 我怕他害怕。 人 我小时候胖， 啊、 我那时候我也是胖子。 你啊，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儿 啊， 小胖子，谁见谁干，一身肉，肥极了我。 是啊，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了 啊，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三。 那怎么瘦了？ 小时候大了瘦，闹病闹的。 哦，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吗？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啊。就缓不起来了，我看命保住了， 哎， 就瘦下来了。 什么病啊？ 啊，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哎， 动手术 啊？ 什么病啊？ 嗨，痔疮。 4岁小孩就长痔疮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不是空活百岁呀、 啊？没听说这么 些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哎。 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点？ 你帮他补。 嗯，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甘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朝鲜前线慰问的日子里啊，由于每天都要面临枪林弹雨，马三立也变得十分机警，有一次还闹了个笑话。那是一次夜行军，敌机飞来，在车队上空盘旋，大家都屏住呼吸，默默地注视着夜空。忽然间有两点亮光一闪一闪，马三立想起部队首长曾讲过村里有特务，经常给敌机打信号，当即高喊停车，有敌人。一个急刹车呀，负责警戒的志愿军战士跑过来，马三立向他报告，车上有人给敌机打手电，这可是大事儿。车长马上开始全车大搜查，可结果呀，没人带手电筒，最后才发现原来根本没人打手电，而是一位演员头戴的风镜，仰头时被月光映照的结果。马三立虽然谎报了一次军情，但他的机警还是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表扬。说完了马三立谎报军情的故事，下边我们再来接着听听他和王凤山表演的情绪与健康。 你来讲，你怕你不一定有我结实，哎，这你服吗？ 服 啊， 服。 我这一下累就不成 啊， 我累一点都不成。 哦， 你呀、 啊， 愿意结实吗？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愿意健康吗？ 愿意。 找我去。 找你。 哎， 哦， 上我这儿去。啊，你扣我。 哎，我扣你 啊， 我把你扣起来。 不是，你扣我，你算我徒弟 啊， 我教不教你？ 教啊。 你天天往我这儿去。 哎， 我给你说说。 你跟我说啥？ 甭治多了，天天去俩月。 俩月的人， 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哦，我就变了。 就我这样了 啊， 就这样 了。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了。 哎，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啊， 那做新的。 我呀、啊、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啊， 这是旧活。 这怎么旧活？ 哎，你凑合活着、 啊、 你不健康 啊。不健康，这还不健康？ 你不健康， 哪点比你不健康？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是吗？ 哎，你哪点？上五层楼，我就直接连上五层楼，我不喘。 哦， 你行吗？ 我不行，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哦， 绝不晕， 健康。 哎，就这样，我七十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三十二牙。 嗯， 有没有假牙？没有假牙。哎，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啊，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哎， 你行吗？ 我哪点也不行 啊， 这我都不行。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嘿， 你猫要摸地，你行吗？你试试 啊。啊，我别试。 要打算健康， 哎， 长寿 啊， 身体健康。 嗯，怎么着？ 行不行？ 行。 注意， 哎，您告诉我， 锻炼身体。 哎，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哎， 早早起。 哎， 喝新鲜空气。 啊， 饮食讲究卫生。 嗯。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哦， 情绪懂不懂？ 情绪，情绪懂啊。 什么是情绪？ 闹情绪。 怎么闹情绪？ 闹情绪 谁啊？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怎么闹？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嗯 嗯，闹情绪。 你 哎， 这就是你啊。 嗯， 处世哲学嘛、 哎、 这你的处世哲学。 对， 不合适不痛快 啊， 闹 闹。 评奖没你 嗯 闹， 嗯， 调戏没你， 嗯， 闹，选队长没选你， 哎， 闹， 那是， 车没借你，闹， 哎，反正 外地演出没有坐着软卧、 嗯、 也闹， 嗯， 是吧？ 哎，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哎，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嗯， 是你吗？ 对，这情绪 一个字儿， 一个字儿，对， 对，混 混，你要混了。 你呀、啊、根本不懂 啊，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啊，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啊，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啊。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啊， 喜怒忧思悲恐惊 啊，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哦， 有伤。 是啊， 对人身体有伤，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哎，我给你比方， 这喜有什么伤的？ 喜啊， 对健康没有伤啊。 怎么 乐吗？ 乐，你分怎么乐呀、啊？ 哎呦嗨，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怎么不伤啊？ 啊， 分你怎么乐呀、啊？ 哎，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哎， 笑一笑，上一上吗？ 啊， 愁一愁，不来愁吗？ 我 常说这句 啊，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什么哨？ 十年哨。 谁告诉你的？ 都这么说。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啊！ 笑一笑，十年哨 啊， 没道理 啊！ 一落差十年 啊， 是吗？ 啊， 四十来岁，哈哈一落变三十来岁 啊， 三十来岁一落二十来岁，一落差十年 啊，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哎，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啊，少一少，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哦， 所以你怎么乐？说啊，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哦， 比方说你吧， 哎，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啊，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爸， 啊， 不管是谁， 哎，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元， 嚯， 赶紧去领 啊， 银行给存着。 哎，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府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哎、这什么呢？ 没有这事， 您超过了限度， 那么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喜， 哎， 怒呢？ 怒伤肝、 哦。 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哦，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嗯，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怒、 哦、 最伤肝。 哦， 喜怒。 哦， 忧伤肺， 忧伤肺。 哎，不能胡忧也。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忧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万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哦，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啊，知道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哎，对， 哎，这个忧伤肺。 哼， 林黛玉嘛，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对， 打起针也不至于死。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儿，连头没有， 哎，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喜怒忧， 对呀、啊， 思 这个、思更厉害了， 怎么？ 思想分你怎么想 哦， 比如说按头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哦、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哦、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蜜蜂，不得财迷。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哦， 这也伤 悲，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啊、对，就是哭啊， 哭不好， 怎么 哭大夫了 啊， 那不好。 哦， 哭啊会伤脾 啊， 比如说你吧， 哎， 今年春天， 嗯， 2月初9， 哎， 你母亲死了、啊、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哎，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嗯，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嗯、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哎，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成成成，你等等吧， 本来天天两口子、 哎、别说 老两口子看电视， 你别电视 了、嗯、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啊，就说是、啊、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啊、 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这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嗯，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啊，恐惊我懂，害怕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啊， 恐跟惊不一码事。 是啊，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 哦、 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是啊， 哎，这恐跟惊 啊 不一样、 啊。我不明白，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 啊， 心里有鬼，有坏心。 啊，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就是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哦， 都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是啊， 啊， 那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吧， 哎， 晚上你走在街上 啊， 天太晚了，你回家时候街上清静了， 哎，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吧，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嗯， 这妇女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嗯， 我抢他的皮包。 嗯， 你抢过他的皮包来，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你就你呀？ 我 啊， 我拿着刮刀的嘛。 哎，可能有吧？ 啊，还可能有。 哎， 我流氓抢劫犯，啊？ 这不比方吗？ 啊，比方， 这假定，不 假定， 别着急。这比方说， 啊，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啊， 黑道黑暗都清清， 你先等， 你看这个是， 假定， 比方， 比方，拿你比方，假定，比你，哎，别的， 不不不， 啊， 拿你比方， 哎，你呀，别往这儿指， 就是，就说吧， 啊， 拿你比， 拿我比方吧， 哎，我走在街上， 啊， 是吧？ 哎哎， 看，啊， 看街， 挺的， 哎， 马路没树人， 哎， 这块来一个妇女， 嗯。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怎么？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你也不像， 哎，我也不像。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哎，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哎，不是，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就这么比方说呀， 哎， 比如说， 哎，比如， 哎，你碰见妇女， 嗯，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嗯， 你过去站住， 嗯。 皮包给我， 嗯，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啊， 带流氓 啊， 这一喊，你一听，哎呦，你是撒腿就跑， 哎，是啊，我成错误了我， 这不行吗？你跑得快呀， 哎呀，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噌，把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啊，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哎， 你是惶恐不安呐， 哎。 两天不敢出门了， 我 也不上班了， 哎，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了。 哼，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啊， 吃也吃不了了， 啊， 睡也睡不着了。 哼，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嗯，有亏心。 听着街上汽车一响， 嗯， 你也一愣，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看，哪去？ 你听听声啊！ 哎哎，好，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哦，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越听声音越近， 嗯，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由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嗯， 到你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时候 啊， 心里不慌了， 不慌了， 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嗯，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 就是这个，恐伤肾， 哦， 不要爱惊恐，哎，这样，对不好， 惊， 哎，惊，惊是惊 啊，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哦， 就吓一跳， 哦， 是外来的感受，惊。哦，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啊！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 哎， 他准知得响，大麻雷子那么着一响，叭响了，那下有吓着的吗？ 哎，没有没有 没有吓着， 绷着的。 对呀，啊，我昨天就吓着了， 你呀，啊， 我吓一跳 啊！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嗨，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谁放炮？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嘿， 这爆米花都要吓一跳。 嗯，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嗯，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啊，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嗯， 好好的想一想。 哎，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嗯，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啊， 哎，没问题。 再活个十年八年， 你信吗？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你呀， 啊，哎， 看看， 你瞧， 你呀， 啊，哦， 能活 啊， 能活俩三十， 哇， 再活俩三十， 嚯，现在我就六十岁了， 再活俩三十， 再活俩三十，一百二十岁， 不，你再活俩三十， 是俩三十六十啊， 再活俩三十， 怎么俩三十啊？ 就这十月三十，十一月三十， 我完了。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情绪与健康，下面咱们接着聊马三立赴朝慰问时发生的故事。有一次去慰问演出啊，部队首长要求每人做好防空伪装，当时大家都用树叶变成帽子，唯独马三立没有戴这种帽子。当哨兵问他为什么不做防空伪装的时候，马三立呵呵一笑，从兜里掏出了一片银元大小的树叶，原来这就是他的防空伪装。事后部队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啊，对马三立提出了批评，但他们也对马三立如此藐视敌机抖了这样一个包袱深感钦佩。